就是我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会不会经常想到那些画面或者那些体验 ？Okay, yeah, most of us don't. But what? 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少有，就是在日常当中呢，很少有在阿卡伊记录当中的那些体验。 Mm-hmm. But opening up into the records, gives us access to that dimension of being. 但是呢？我们在打开阿卡西记录之后，我们常常能够连接到那些体验、那些记忆。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没有办法去到的那个部分，在阿卡西记录里自然的就向我们呈现出来了。 Okay. Good. Do we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right now? 有什么问题？ 刚才的体验是，就是我感觉，然后因为有你的什么，有光之存有，还有上师，我觉得光之存有和那个上师就站在我的身边，然后非常的高大，然后我自己呢就非常的矮小，就好像是非常的微不足道，然后就是好像是看不大见自己，但是呢就觉得他们特别高大，特别有力量，我又非常的愿意把自己交托出去，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又非常的担心，我觉得这是意识层面的担心，不是，是不是我就想这不是就没有我自己了吗，然后就没有创造性了吗，然后我就觉得评判，我觉得我这个体验好像是不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我觉得我是不是也没有进去。 我先翻译第一部分哈，看看老师怎么。那 So after I opened my Akashic record, I saw those masters, teachers, and lords of records, and they appeared very tall, and I was very small. I felt very significant. I felt I was very significant.你刚才就是说到这个，你看到他们非常高大，然后你自己非常的渺小，然后 他们这么有力量，我自己就交错出去就没有我的事儿了，然后他们可以指引我带领我就行了嘛，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不太好，没有自我，没有创造性。 And then I felt that yeah I can just give my lifeI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anything, because they are much more powerful than I am. So, but I then I began to judge myself, because if I give myself completely over to those higher beings, what about myself and what about my life, my creativity? So then I will cease to, be myself. Okay. So there is never any reason to totally turn yourself over to these beings of light. There's no reason for that. 那没有任何的理由，你需要把你自己交给那些更高的存有们。不需要这么做。 Mm-hmm. And your caution, your fear is very wise. 那你的这种恐惧或者担心也好，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 The idea is partnership. There is the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that is being given to us so that we can become the best people.Possible. 那一切的灵性的能力和智慧都是为我们所准备的，它会源源不断的供应给我们，然后让我们成为一个神性的存在，在人性中彰显神性，这是我们要去达到的。你不需要把任何的力量交给你所看到的那些更高的存有。 Yes, this the idea is extent that we obliterate our human selves, but rather that we engage in the records with the support so that we can become the people we are meant to be. 所以我们去到阿卡西记录里面，我们要做的事情，的确不是抹杀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体验或者我们的存在、我们的身份，而是要从阿卡西记录里面看到我们的生命的实相，拿回我们自身的能力，成为更完美的我们那个自己，成为那个我们内在的神圣完美属性的那个活出。 You raise a very interesting and an important point, and that is that many of us, probably everyone in the room, has at some point in the last few centuries been a victim of their spirituality. 那我们今天这位同学他的一个分享呢，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那在以往的许多世纪以来，我们灵性的这些人呢，常常会进入到一个误区里面，甚至成了灵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成了灵性的一个受害者。 嗯哼。We have given our wills and our lives over to the care of spiritual authorities who did not deserve such dedication. 我们很容易就是把我们的力量交给我们所认为比我们更为强大的那些群友们，或者那些指导灵们。我们把我们作为灵性体验的创造者的身份，很容易就自动交出来了，把我们的所有的存在都交给我们所认为的那些上师们、那些尊友们。 And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Akashic Record is to empower us to really be the people God meant us to be. 而阿卡西记录，他要做的就是帮助我们找回我们自己，拿回我们原本的力量。成为我们原本就是的那样一种人，完成我们原本就需要就可以去到的那个生命体验。 Okay,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 Thank you. Yes. Okay, another question, and then. 谢谢。刚才当说开启这个阿卡西记录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周围有很强的一个能量场把我给包裹住了，但是这个能量场呢是密不透风的，也没有任何的光感。就有一个感觉是混沌世界，像那个中国远古时代一个传说，就是盘古开天地的那种状态，就是开天地之前，它就像一个那个在一个气球里头包裹着，然后的浮浮的那种状态。有点像在母亲子宫里头马上就要生产被挤压的那种感觉。 And then you ask them to come back and close our record. So use equivalent sum. Okay, good. These experiences like yours, when they're that dense and that potent, we will make many, many trips into the records, and that will change as we proceed.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会多次的进到阿卡西记录里面，你们每一次的体验可能都会有所不同，不是你们每一次进入都会得到相同的体验。 But this is an experience of the primary substance of life. 但是你刚才的体验呢，是真的是去到了有关生命的原始存在那个部分，那个能量，那个感受，所以这是最一开始你拿到的这样一个体验，可能下一次又会继续的，又会更走得更深，可能又会有所不同。非常好。 我想分享一下我刚才的感受和请教一个问题。刚才很多朋友上来都是看到很多东西嘛，我没有看到什么。然后我就把眼睛闭上的时候就觉得开始发热，后背发热，然后头发晕，然后脸发胀。 全麻将热全都流。 I never see anything. 我想知道这个是不是进入呢？但是我当时那一刻，我就回到我的思想，我就说这个房间太热了，好像就是很闷吧，就是那种感觉。 So am I really in the record? And I for one moment I had this thought, or maybe that's because the room is very warm. 这个是有感觉吗？ So those sensations. Do you have them right now? 现在还有感觉？ 现在没有。 No. Okay. 然后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就是冥想吗？就是要不要观想什么的？就是在，就是说开启以后。 I have a question. Was that the meditation? Or was that the meditation? Do I have to visualize anything? No. That was to go. The purpose of that experience.Was for each of you to go into your records and just to make a visit. 那刚才这个体验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最初的连接进到阿卡西记录里面。对。你刚才的那个冥就是一个冥想。 And this was our first time. It's like putting our foot in the water at the beach. 这个。就是一个最初的尝试，就好像你站在一条小溪旁，然后把你的脚试探尝试性的伸到那条小溪里面，试探性的去体验一下，然后很快就把脚拿回来了，就是这样。 Okay, more will be revealed. 那会有更多的体验在后续发生。 All right. Thank you. And you know, I want to say we heard from students who are very visual, you know, and gave us visual descriptions, and it takes great courage to come up when you haven't seen anything. 那我想要特别的去感谢一下这位同学，因为之前的几位分享他们都是看到了一些画面的，而这位同学是什么都没有看到的，但是他仍然是勇敢的站起来分享，所以感谢他。刚才的你的第一个问题，那个就是一个冥想，就是那个我到底是不是在阿卡西记录里面，那个感受的层面，老师刚才那一部分你明白没有？就是说你现在那感受已经没有了，这就是一个标志，你的确是在阿卡西记录里面。你那个发热的感受不是因为这个房间带给你的， 因为一关闭那些发热的感觉就 关闭，脸就不麻了， 对，所以这些感觉一关闭感觉就没有了，显然是不跟，显然跟这个物理的环境没有关系，好，所以这个帮你判断你进到啊你可以录音。 Please， 我可以在这说吧。 可以啊， 就是刚才一说开启的时候，那么我就有一个很深邃的感觉，但是就是进入一个蛮黑的，像时空隧道的一样的很黑的，但是我知道是在太空中的一种很黑的东西、 okay. 非常深邃的感觉， 就好像是隧道一样。 不不不，深邃 哦，深邃哦 deep OK yeah it's right after the opening I felt I was in a very deep space it's like a deep tunnel 黑色的哈、啊、感觉 对 很黑，很深。It's very, it's in black, darkness, and it's also very deep. 同时呢，我听到有一些外界的声音，估计是这里面来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是阿卡西里面的还是这里的，但我听到一些声音。 不知道是还是阿卡西记录呢，还是来自于这个空间？ 对，我不知道。 Then I heard some song. I was not sure whether it come from that. 然后我感受到我的恐惧。 And then I felt some fear. I have. 我有些恐惧，心脏有一些跳动。 My heart was beating. 同时呢，我的头部这里会疼痛。 My crown was pulsating. 但是当我们关闭以后呢，就是，心脏还是有点感觉，但是关闭以后一会儿它就，我喝了口水它就好了。那么头痛呢，就它也不痛了。可是我现在去按按它，它还会痛。 After I took my first, I drank some water. That the sensations on my heart was gone gradually, and same with my crown. 就是我现在按它是我的头皮痛，不是刚才， 不是刚才那种痛。 对。 And now when I'm pushing my crown, I can feel the pain, but it's a physical pain on my skin. It's not the same pain I had earlier. Right. 是的。 Right. Our energetic experiences.Okay, which you have. Our energetic experiences have an impact on our physical vehicle. 那我们在能量上的一些体验呢，会给我们身体的感受啊，会给我们身体上带来一些相应的感受。 Yes, so this is all good. 所以在那个能量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呢，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身体层面出现各种感受，比如说发热呀、发麻呀、疼痛啊，这是很好的体验。 And as we move into the record, it has an impact on our bodies that we will notice as we go through the week. 随着我们对阿卡西记录的体验走得越深，我们身体上的各种感受会被更多的打开，然后你自己会。能够观察到自己身体上的各种感受和变化，这是我们在跟阿卡西记录连接的时候自然呈现的一种状态。 Okay. All right, good. So we'll pay attention, please. 老师，那我的感受是肚子左上腹有旋转的，好像是有感觉，往里吸的感觉。 往里吸哈。 啊，就是我的感觉。 My sensation was on the top left corner of my belly. 是右边，你的右边，你的左边啊 ，the top left part of my belly. And I felt some swirling here, and also I felt some force, you know, drawing inward, some force going inward. Yeah, yeah. 是的。 Okay, 对。 所以这是你看我们每个人有。我们是在我们的阿卡西记录的踏进了不同的时段 层面啊，是在这个时间流上，我们是哪个人是在不同的地方踏入了，还是有的人在头部有感受的人，他就是层面比较高一些，有的人可能层面低一些。我想问一下。 Okay. It seems to me that we all have our different different ways of experiencing Akashic record, and the different the variety of the transitions we experience are they an indication of the depth of our experience in the Akashic record? No, that's a great question. No,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是答案是否定的。 No, we are breaking into a new field of awareness. And this affects us all differently because we are all, well, we're all the same. There's a great variety in the subtleties of our constitution. 那我们在这里学习到一种新的体验，我们的意识啊，会以不同的方式连接到阿卡西记录。但是呢，我们身体层面的反应，它的不同，不代表我们对阿卡西记录的体验的深浅，而是取决于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我们内在的一些构成。 Okay, so it doesn't. We don't want to. It's good. It's all fine, but it doesn't mean anything.Some people experience no sensation or phenomena and do very well in the records. 有些同学呢，他们在阿卡西记录里可以走得很深很深，但是他们的身体层面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任何的反应。 Okay, but what's important is that you pay attention to yourself and you observe your own unfolding. 那是非常好的，就是你在关注自己的体验。然后你有这样的一个好奇，这是请你保持这样的一个好奇，并且继续的去觉知自己的感受和体验。 Okay. Yeah. 就这个我们的这个体验，是不是和我们以往的经历有关系，或者会和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有没有这个关系的？ So. And what's the question, please? The question was, so the different sensations we have in the Akashic experience, do they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our last experience or with our goals of life, our goals in life? Do they have anything? Sensation? Yeah, the sensation we have in the Akashic experience. Don't get too. Here's the thing. It's very helpful to notice the kind of sensations you are experiencing. Okay? But know that it will change. 好，那我们现在先不要去过度的去推敲啊，我们身体上的这些感受，它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它是不是要表明什么？我们现在先不去关注这个层面。 If you jump into a hot bath of water, you will have many sensations. 那如果你跳到一个这个水池里面啊，去泡一个热水澡啊，我们比喻一下，如果你跳到一个热水池里面 ，OK， 那你可能身体每个人的身体都会出现一些反应。 And after a few minutes.They will subside. 啊，但是你在那个热水池中呢，慢慢的习惯了那里的温度，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原本刚刚跳进去的时候那些反应呢，就会慢慢的消退。 Okay, it's the same principle. 那 same principle. 那同样，阿卡西记录呢，你在最初去体验它的时候呢，会有各种不同的反应，但是这些反应呢，随着你在阿卡西记录的体验。越来越多，它会呈现出很多的不同。那之前有的那些体验的那些感受，都会可能都会消退，直到消退。